对于我，你并不特殊，你会扮酷，却不知道这很轻浮，把你排除，外表光鲜的带糊涂，我很顽固，绝对不做你的俘虏。你在 下午四点，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叫看玩意儿去天桥，买东西逛大石烂，坐落在北京南中轴线的这条有近500年历史的繁华商业街，伴随着一辆漂亮的叮当车往返于南北街头，仿佛穿越了京城的历史与今天。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五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就是除夕了，在这儿呢首先跟各位说一声新年快乐，也希望各位可以在回家的路上感受到更多过年的温暖。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日生活热词。今天的生活热词呢是男女忌。所谓男女忌呢，就是男女交往的忌讳啊。其实呢，情侣交往时最忌讳的事儿，就是把爱情的存在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儿。每当我觉得爱情即将理所当然步入永恒的时候，实际上恰恰就是危机来临的一个暴风雨的前夜。当然了，其实说到这个关于爱情交往的一个忌讳呢，有很多人都有他们的一些见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不同的网友，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理解。首先呢，网友是 Nico， 他的一个看法呢，就是说异地党千万不要作，千万千万不要作呀。就是说其实呢，真的如果你们两个人是异地交往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足够的礼貌和相互的理解，千万可不能作。如果实在想作呀，也一定要憋到面对面的时候再作，等你看得见摸得着的时候再作。如果见不了面的时候，千万可不能作，因为出了问题可不是一个眼神、一个拥抱、一个亲吻就可以解决的，因为不作死就不会死，这是一个通用的公理。我们再看一看网友灵犀的一个见解啊，他认为呢，最忌讳的就是冷战。其实吵架而已，这么常见的东西，我们干嘛要弄得如此高贵冷艳？对方不低头，我就不回头。而在这个时候，男生会觉得女生冷漠、心狠、无理取闹、琢磨不透，结论就是女人太麻烦。而这个时候女生会认为男生懦弱无能，不体谅自己，不在乎自己，结论就是他根本不爱我。所以呢，有多少对情侣在分手多年之后想不起来当时吵的是什么内容，就只记得当初自己的这个悲凉的情绪。那么既然都相爱了，为什么不能结束冷战，坦诚相对呢？ 还有一句话我觉得网友的总结特别的到位，很多网友都认为其实在爱情里面懂比爱更加的重要。网友李甜甜认为，其实不仅是男女交往，任何人之间的交往最忌讳的就莫过于这个控制欲了。太多人连自己的人生都无法掌控，却想要牢牢控制住对方，而且更加可怕的是，这样做的人往往不仅要控制对方，还要想把自己的人生也绑在对方的身上。最常见的便是，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以至于自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这点要求你还做不到吗？其实我发现这句话挺有道理的，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去用你的控制欲去控制对方，也不要拿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作为你们的开场白，这样真的会让感情慢慢的被消磨掉。另外呢，还有一个网友杨小彻说，还有一点也很要命，那就是翻旧账。恋在当下，问题呢出在当下，那就当下解决，否则就是埋了一颗雷。想想再相爱的人也经不起层层往事的推敲，如果说是一对非常相爱的恋人，那么就千万千万不要去翻旧账了。还有一点就是缺乏沟通，其实这个状况呢在女生身上呢比较多，但是男生其实也有，遇到事情不沟通，要不就独自憋着，要不就一顿吼，总以为自己给了足够多的信息，对方应该明白自己的意思，可是每个人都不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对不对？没有发觉你的意思你就生气，就说你不懂我，所有的误会都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呢，对于恋人一定要坦诚相待，一定要多沟通，遇到事情千万不要自以为他能够理解你，其实多讲一句话，多说明一点原因，是有很多的时候化解这个误会跟矛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网友查查，他提出来一点也特别的好，他说最忌讳的是此人是我一生一世的唯一这种想法。不管对男生还是对女生，一直秉承着恋爱要谈多次才明白，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明明知道不合适不会有结果，却还是不敢或者不忍 say goodbye， 那结局特别是委曲求全这样的结局，多半场啊都不会太好。还有网友皮特点钱说呢，最忌讳的是只想着自己付出了多少，而不是想到对方得到了多少。另外对于爱情，我们说的最多的是遇见灵魂伴侣，遇见情投意合的人，而面对工作，我们说的最多的是闯，年轻人出去闯一闯总是好的。其实呢，这两个字暴露了人们内心的一个投机心理，因为遇到了对的人，闯到了好的年代，于是呢王子和公主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投机心理让很多人忽略了生活的本质，那就是幸福的人生即其实是需要经营的，也就是告诉我们在爱情里边也一定要懂得去经营。好，学习完今天的生活新词之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增加一些生活的体会呢？其实呢，明天就是除夕了啊，大家明天就要跟家人团聚，一起来过年了。在过年的期间呢，无论是爱美的女士还是帅气的男生，都要保证好自己不会发胖啊，身材不会走样啊。可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皮肤应当如何来保养。在春节期间皮肤应当如何来保养呢？待会儿我们就来聊一聊。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先听一首歌，待会儿继续回来。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我细看过你的笑与你的脸，我占有过你的爱与你的脸，我也发觉缘分曾来过了，就再伸手那么远，我笑一笑计一计再算一算，我也赞叹奇妙如看到太阔宇宙太远，乘着你我两部火箭，其实与你有权永远未谋面，年月里平白错过某个友谊或爱恋， 宿过你的手，银河赏和礼

还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博瑞九龙宝沃 4S 店销售总监高远，感谢 FM99.9 在过去一年中的一路陪伴，希望2017年 FM99.9 越办越好。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公司全体员工给大家拜年，祝愿听众朋友们事业有成，财源广进，平安幸福，阖家团圆，恭祝朋友们新春快乐。 FM99.9 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正美枫叶汽车玻璃副总经理于飞。2017年新春，期盼您在金鸡报晓的喜气里迎来新的气象，事业爱情双丰收，家庭工作两不误。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您想要完成的所有事情都比预期的更加顺利如意，祝福大家万事如意。 大家过年好，我是上汽大众北京国富信体验中心的销售总监何红干。春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每年春节都是大家全家团圆和和美美的大日子。我代表北京国富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圆梦圆心圆万事，百福百乐百花放，也期待 FM999 在新的一年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春节呢是亲友团聚的好日子，但是经常熬夜吃油腻的食物，而且过度的劳累的一个应酬，旅行也成为了家常便饭。但偏偏这几项又是肌肤美丽的一个大敌，如何让疲惫的旅途不会变成肌肤的负担呢？如何在节日期间既快乐又美丽？如何在节后为肌肤做一个紧急修护？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春节期间的这个肌肤护理的话题。首先是在这个春节旅途上应当如何来护肤呢？其实呢，春节回家呢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不仅要坐这个长途的火车或者是飞机，还要时刻的保持美丽，更加不能在下车之后呢就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因为如果你的男朋友来接车，或者是你的家人来接车，看到自己的儿子，看到自己的女儿如此的狼狈不堪，他们一定会觉得心里面很难过。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小妙招，让你在这个长途旅行上也可以很好的保持好你的皮肤。第一是整理好你的化妆包，千万不要这个太多啊，因为带了很多的这个瓶瓶罐罐，加重行李负担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中某些脆弱的包装材料更加需要小心的来进行保存，如果在旅途中因为碰撞或者是挤压而改变形状破碎的话，那可能就会使得你的这个化妆品没有办法来使用了。所以呢，建议你尽可能以分装的形式携带保养品，而且呢平日可以准备一套保养品作为这个 不时之需，也可以购买一些旅行的套装组合。而如今市面上有很多厂商推出一些便携型的保养品，比如用这个铝箔包装的乳液还有化妆水等等，不仅携带方便，而且容量呢也恰到好处，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还有呢，就是要准备好这个简单的面巾纸，这是一个消除疲劳秘诀的一个武器。准备好一袋面巾纸呢，可以事先在面巾纸袋里中加入一滴薰衣草油和天竺的精油。如果在旅行中感觉头晕或者是不舒服的话，可以抽出面纸，将它置于鼻子旁边，并且深深的吸口气，可以有效的放松身体，也可以改善疲劳和不适感。第三呢，就是一个万能的保湿喷雾，一定要随时的携带。想让回程之后的你可以肌肤容光焕发，不能因为旅途的劳顿而显得憔悴，那就必须要注意时刻给肌肤补充能量。水分不仅可以使皮肤保持滋润，而且还可以给皮肤提供足够的营养。所以呢，在旅途当中的第一件事就是水，当然这个水包括旅途中喝的水和吃的水果。当然对于人体的肌肤而言，更重要的是指补水的护肤品。通常的出游的人都会带一罐喷雾，即使化了妆也可以随时给肌肤补充水分。另外呢，在休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上眼罩。白天的火车呢无法给你提供一个舒适的睡眠和光线条件，那就不妨自备一个眼罩，在休息前戴上，不仅可以隔离空气中的一个尘埃侵袭，还能够帮助身体和精神充分的放松和休息，做个脸部的有氧按摩。在火车上和飞机上洗脸护肤呢非常的不方便，因此呢不妨在洁面后睡觉前做一个简单的面部的有氧按摩，以促进淋巴的循环和顺畅，改善因为缺氧而导致的肌肤干燥和暗沉的疲惫状态。当你到家之后啊，当天晚上一定要做好清洁工作，并且要敷一个具有舒缓和深层补水作用的面膜，以消除肌肤的疲劳，第二天就可以光彩照人的去走亲访友了。说到这个光彩照人，以最美的面貌来面对亲友，我们应当如何来做呢？其实呢，女孩子总希望以最美丽的面貌来示人，但是呢又不想让这个厚厚的化妆品来伤害自己的皮肤，怎样才可以做到既美丽的同时还能保养皮肤呢？其实呢，受到这个气候干燥的影响，冬天皮肤啊显得特别的干燥，如果你没有做好深层的补水和保湿工作，导致冬天出现这个全脸脱皮的情况，就不太好了。所以呢，在化妆前一定要做好最基础的一个肌肤的深层补水工作，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肌肤干燥的这个干皮的问题。首先第一步就是在这个润肤方面，在化妆前一定要先抹上一层比较浓和比较厚的面霜，使得皮肤呢很滋润，或者用一些毛孔平整霜或者是妆前乳，让肌肤更加容易吸妆，把一些干燥起皮的肌肤进行抚平，这样就可以使得这个效果看起来非常的好。另外呢，粉底呢也是必不可少的，粉底液比较简单，在使用前呢先均匀的摇晃，然后呢用蘸湿的这个粉扑扑在脸上。但是冬季最好选用雪花膏型的粉底霜，这种粉底霜的油性大，富于光泽，色彩呢可以选用这个浅粉色为好。另外呢就是散粉，由于这个皮肤呢比较干燥，因此呢不用抹太多的这个粉，可以选择一些干粉，薄薄的一层即可。而散粉可以很柔和的将上了妆的这个肌肤更加均匀的覆盖。如果没有散粉的话，定妆粉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呢也方便携带，在工作之余呢也可以随时的进行补妆。但是打完底之后，你的这个腮红还有眼影和眼线应该怎么样来做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聊。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See you. 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保温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在我地盘这儿，你就得听我的，把音乐收歌，用听觉就快乐。 什么？你说什么？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一二三， 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说到了如何来做这个在冬天走亲访友的时候的这个装扮啊。刚才咱们讲完了这个打底，那打完底之后呢，咱们就要上腮红了。其实这个腮红呢，在冬季啊，是以橙色系和深棕两色系的一个胭脂为主色调，在颧骨上可以用橙色，在下面呢可以用棕色，而纵向的向下颌方向来晕开，面积呢可以稍微的大一点，但要自然和有光泽。而且腮红呢是一定要上，因为它可以让整个轮廓看起来更加的立体。腮红之后呢，就要到眼影了。这个眼影呢，我们是用这个深棕色的眼影作为基色，眼角和眼梢再均匀的染入蓝灰色，再以朱红色薄薄的覆盖一个眼影。记住，眼影一定要避免涂单一色调，最好的眼妆是将眼部的阴影层次给拉开，色系呢不要相差太多，避免鲜艳的色系。大家听明白了吗？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眼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以单一的色调作为你的眼影的颜色，一定要把层次给拉开，但是这个色系呢也不要相差的太多。选择这个黑色的眼线笔或者是眼线液，可以把妆画得再浓一些，而且呢一定要使用这个防水的眼线液，否则花了妆就会变得很糗了。另外在最后还要再涂上一层润唇膏，其实以保护嘴唇和防止干裂为主。选择添加了这个橄榄精华油和透明质酸等呵护成分的这个唇蜜呢，用起来呢就特别的好，可以保护到你的双唇，令你的双唇更加的丰盈和饱满，不干燥。另外呢，唇蜜可以选择一个水果色系。 最后呢再提醒一下各位不爱化妆的这最后呢再要提醒一下那些不常化妆的一些美少女啊，可以在化妆的前一晚上做5到10分钟左右的一个按摩，再敷一个深层补水的面膜，并且要尽量的提早睡觉，这样第二天上妆的效果呢会比较好，会比较贴合。另外呢就是最好用这个裸妆系列的产品，比如说 BB 霜 CC 霜作为底妆，在化妆之后一定要做好这个卸妆工作。这个卸妆呀最好是选用一些温和的卸妆油，比如说橄榄油，这样会卸得更加的洁净，而且不会造成皮肤的伤害。因为特别是冬天啊，这个肌肤变得很脆弱，如果说你卸妆的时候用的过于激烈的一些卸妆油的话，可能会伤害到你的皮肤。在卸妆之后呢，再要用这个洁面乳来进行洗脸，最后呢用爽肤水进行补水和保湿，另外呢还要用这个保湿霜还有乳液进行一层一层的这个保湿工作。但如果是经常化妆的美女啊，要提醒你一定要多做一个补水的面膜。其实呢在这个春节的这个7天里面，我们除了要化得很漂亮的去见到自己的亲朋好友，男生呢就要把自己打扮得很帅气的去面对自己的这些亲人们。除此之外很多这个在家里面还有一些朋友是宅在家里面的，因为难得会有一个7天的长假，对吧？所以大家呢会在家里面宅下来。如果是宅下来的话呢，其实也不要浪费这个长假，浪费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在家宅的这几天当中啊，把自己的肌肤做一个密集的护理，让平时疲惫不堪的肌肤在这7天当中好好的享受一下被呵护的感觉。可以说这个7天的假期呢，说长不长，说短呢也不短。在这7天之内，如果想让你的肌肤有一个突破性的变化，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出最为突出的肌肤问题，集中火力来解决。比如说干性肌肤需要加强这个养护和这个保湿和补水，中性肌肤呢需要精心护理保持美丽，那么油性皮肤呢就需要控油补水保持清爽，针对你的肌肤性质来选择正确的护肤方法。首先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干性皮肤啊，干性皮肤呢就一定要加强保养，一定要加强保湿和补水。要点是在保证皮肤得到充分的水分是第一位的，选择清洁的护肤品时不要选用这个碱性很强的化妆品和香皂，在彻底清洁面部之后呢，要立刻用保湿性的化妆水或者是乳液来补充皮肤的水分，每周可以做一次营养的面膜，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皮脂和汗腺的分泌。睡前呢可以使用这个温水来进行清洁皮肤，并且适当的使用一些晚霜，在第二天早上洁面之后呢，可以使用乳液或者是营养霜来保持皮肤的滋润。在饮食上呢也要注意选择一些脂肪和维生素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牛奶呀、鸡蛋呐、猪肝啊、黄油啊以及新鲜水果等等。其实可能讲到这儿啊，那些害怕发胖的一些年轻爱美的女士可能就会担心了，那我选择这个比如说我吃一些这个脂肪含量很高的东西会不会发胖呢？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一个双刃剑，如果你想改善你的这个干性皮肤啊，就要适当的吃一些当然也有可能啊你会觉得你会有一些发胖，但是这个选择呢还是要看你个人到底是更爱肌肤好一点，还是希望自己更加瘦一点。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中性的皮肤和这个油性皮肤应当如何在这7天来进行调理。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见过了，亲吻，见你的一步。 上，一寸一寸在挣扎。 是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FM 九九九携手业界领袖为听友送祝福啦！来自凯撒旅游助理总裁郑丹女士的祝福送到。 新年新气象，新年新开始，我是凯撒旅游的助理总裁郑丹。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凯撒旅游将会更加努力，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同时也祝愿 FM 九九点九在新的一年越办越好，为我们奉送更多的好歌好节目。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感谢各界朋友一年来的支持与信任， FM 九九九会继续努力为您送上更精彩的好歌好节目和最贴心的服务。2017，让我们相约电波，聚焦 FM 九九九。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 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其实呢，这个中性皮肤啊，可以说相对而言它是不用像干性和这个油性皮肤那么的麻烦，但是呢，中性皮肤呢需要注意这个环境跟气候的变化来选择一些合适的护肤品，通常在夏季选择一些乳液型的护肤霜，而对于现在的这个秋冬季节，特别是干燥寒冷的这个冬季地区啊，一定要选择一些油性稍微大一点的膏剂，比如说清洁的时候呢，可以选用碱性很小的香皂，在晚上睡觉前可以用营养乳或者是化妆水来滋润皮肤，使得皮肤呢保持一个光亮和柔软。在第二天凌晨清洁之后呢，要做少许的收敛性的化妆水以收紧皮肤，再敷以适量的营养霜以增加局部的这个护理。每周呢可以做一次熏面与按摩，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在饮食方面要注意补充必需的维生素和蛋白质，多吃一些水果、蔬菜、豆制品和奶制品，并且要保持心情舒畅和精神愉快，适当的做一些户外运动，保持皮肤的健康和自然，充满着活力。可以说中性皮肤相对而言啊，要比这个油性的或者是干性皮肤呢要简单一些，要省力一些。那么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油性皮肤在这七天应当如何来进行控制。第一呢，就是要控油和锁水，保持一个干净的清爽。对于这个油性皮肤啊，这个清洁是最为重要的一步。油性皮肤的人一天至少要洗脸三次，而且呢必须使用香皂或者是洗面奶来彻底的清洁油污。在洗脸之后呢，要使用收敛性的化妆水来抑制油脂的分泌，并且尽量不要使用油性的化妆品。在入睡的时候最好不要使用护肤品，以保持皮肤的一个正常的排泄通畅。您听好了吗？就是在您入睡的时候最好不要使用护肤品，以保证皮肤的正常的排泄通畅。在每周呢可以做一次熏面、按摩和导膜，以达到这个彻底清洁皮肤毛孔的目的。在饮食方面呢，要注意减少含有这个脂肪和糖类高的食物，切忌吃得过多或者是吸烟喝酒以及一些辛辣食物，一定要多吃水果和蔬菜，保持大便的通畅，以改善皮肤的油腻和粗糙的感觉。最后呢，再给各位做一个提醒啊，其实呢很多女生呢都不爱运动，也喜欢上网，比较少说话，因此皮肤得不到这个有效的运动，也容易被电脑的这个辐射所侵害而变得更加的干燥。所以呢每天清洁皮肤之后都要用柔肤水给肌肤进行补水和调理，之后再涂抹这个相应的比如说眼霜啊、面霜啊、保湿霜啊等等等等，最后呢还要再记得涂一层隔离霜。另外要准备一瓶喷雾式的这个爽肤水或者是纯露，定时的喷在这个皮肤上，然后轻轻的拍打吸收，给肌肤补水。另外呢还可以每三天给肌肤做一次穴位的按摩和深层的补水面膜。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马上就要放假过年了，您的家乡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呢？您的家乡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呢？可以说啊，咱们这个南北方的这个差异还是挺大的，特别呢这个南方跟北方在冬季的差异是最大的。很多人都以为南方呢很湿冷，北方呢很干燥，可是呢到了南方之后，你发现没有暖气只能开空调，空气啊会更加的干燥。其实啊咱们换一个环境来说，肌肤的护理步骤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在这个寒冷气候和温暖潮热的室内环境交替的这样的一个场合，肌肤就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咱们这个南北的这个地方差异很大，这个补水和储水其实都很重要。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南方啊，开空调，这样空气会更加的干燥。那一方面呢，会让肌肤分泌更多的油脂，去平衡肌肤的缺水问题，造成这个油脂的堆积。而另外一方面，南北方的雾霾天呢，都会让人去皱起眉头，而一些细微的污染物也更容易被秋风卷起，粘在您的皮肤上，与油脂结合形成这个角栓，堵塞肌肤的毛孔。所以呢，在这个重重压力之下啊，一定要记得肌肤 特别特别容易造成一种外油内干的状况。关注我们肌肤的补水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这个肌肤的这个锁水能力，也就是储水能力，这样才可以打造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水环境。如果肌肤它不能留住水分，其实您补再多也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补水的时候，这个锁水也是相当重要的。当然除了这个锁水之外啊，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注意这个物理的防护，减少咱们的这个红血丝。如果你已经发现自己很容易在冬天的时候出现这个红血丝的问题，所谓这个红血丝啊，就是有点类似于咱们这个高原红，大家都看到过这个电影上或者电视上一些咱们这个在西藏地区的一些人，他们的脸上会有那种红色的血丝。在我们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必要的物理防护措施啊，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围巾和口罩这些东西呢，可以有效的帮助减少温差带来的刺激。另外一些护肤品呢，也可以帮助改善皮肤的一个微循环，提升修复这个肌肤，减少肌肤泛红的可能性。所以呢，您一定要注意，咱们在冬天比如说出门回家或者是要外出的时候，除了做好那些肌肤的护理步骤和这个保湿保养步骤之后，一定要记得出门带一个围巾或者是口罩，要不然你很有可能做的那些工作或者那些所谓的保养会被这个寒风很快的就给消磨掉，然后你就会回家之后发现自己还是灰头土脸的。当然我们也今天讲了这么多关于护肤和美容的知识，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在回家的路上，可以在回家之后依然保持美美的度过你这个快乐的春节长假。好了，我是李恩，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而在明天大年三十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将会播出我们 FM 九九九的特别节目，而主播李恩呢会在下午的6点钟到7点钟陪您一起过大年。明天下午的6点到7点钟，李恩在 FM 九九九陪您一起过年。明天见。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